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揿 Enter。就咁簡單 ，MyRadio 喺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嘅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嘅興趣選擇你中意嘅節目，揀 Facebook 直播、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記住 ，MyRadio 嘅節目係有最精辟嘅 insight 同有娛樂性嘅節目，所以俾節目月費係絕對值得嘅。 其實呢就呢一 part 先係氣慾嚟嘅，因為我睇呢篇文咧，我就相當震動。我亦都覺得咧，就而家去報導或者分析呢個成個朝鮮半島危機咧，冇人敢講到呢個 point。咁呢篇文章咧就喺英國嘅《衛報》咁前幾日講嘅，就標題咧就係 Why didn't the U.S. shoot down North Korea's missile? Maybe it couldn't。個廣東話翻譯咧就係點解美國咧冇即係將嗰個北韓嘅呢啲飛彈咧射落嚟？咁可能佢係唔得嘅，係射唔到嘅。咁嗱呢個咧其實就成個問題核心嚟嘅，因為咧嗱大家睇到啦，譬如今日或者呢一兩日咧就南韓咧就部署嗰個薩德正式部隊薩德個反導彈系統啦，咁可能日本都要做嘅，或者甚至寄予厚望添。咁但係問題就嚟啦。如果萬一呢個反飛彈系統唔係好似美國咁廣法，佢可以攔截到即係100支自動油彈，攔截到99支，咁最後嗰一百即係中嗰支咁點計數先係嘛？因為冇人話俾你聽，而家係100%嘅攔截到係嘛？咁所以我第一個問題係想攔截，即係呢個攔截嘅機制其實係咩嚟嘅咧？ 嗱，其實就可以咁樣講，你分幾個部分探測。然之後你去睇住佢嘅軌道，然之後你又要亦都要射一支嘢上去，最難就係瞄準嗰下，係即係你唔係真係要個彈頭對彈頭咁樣，即係子彈尖撞子彈尖咁撞嘅，咁樣撞。 你 high 到就得㗎啦。 你所謂 high 到嘅意思係咩咧？你就算喺佢身邊擦過之後，感應到佢存在之後，即刻引爆，透過你自己嘅爆炸力嚟去令到佢入邊嗰個裝置。 咁講就得啦，即係總之。 嚇嚇，咁但係你需要到嗰個定位技術啦。同埋你自己嗰支導彈嗰個嘅可以以一個高速之餘，喺一個極短時間之內去做一個好精確 的。我諗成件事嗰個問題，嗰個係一個 time constraint 嘅問題。 係啦，係啦，係啦。 因為而家講緊，譬如話喺即係北韓喺朝鮮半島射去關都係講十幾分鐘啫嘛。 係啦， 咁你由佢射嗰陣時候，你開始撳嗰陣時候，就要喺十幾分鐘，唔好十幾分鐘添。我諗因為嚟到唔可以嚟到嗰陣時先至㗎，即係射啦。要在一個很短時間之內要即係計到呢條數去撞到佢，咁呢個係一個技術上相當之難嘅問題嚟 咁所以其實最大問題喺嗰個科技嗰度，即係喺個 technique 嗰度，即係你發射嘅，咁你其實好容易喺一架車度發射咗出嚟，但係你即係你要經歷過確認個軌道啊，咁然之後即係你仲要係喺咁多周圍飛緊嘅嘢，你要認得嗰樣嘢咁樣，即係其實佢入邊其中一套技術就係話咧。你怎樣在芸芸眾多在天空飛的東西裡面去認得那粒就是 這個就是導彈來 的，首先就是有幾個signature 的，就是說它那種速度的變化那種模式那 個加速力， 是的，那個加速那種快是特別快，開頭可能只不過跟一個普通飛機那麼快，但是一定是越來越快這樣一路即是透過那個火箭的加速，而且它的即個速度的 profile 就是後來又會慢一點，跟著 它是不是英國人一定是一個拋物線型的 照計就應該是的，因為即所謂最節省能源的一種做法，當然你能夠做到直接在地面貼著來飛，那當然是 最快的，但是這樣拋過去就比較合乎成本效益咯，而且就可以做到那個即那個成本效益，意思就是你相對用相對少的能量去可以達到更加高， 那它就可以裝多些東西咯，這個又是一個基本 的， 咁即係呢度就話你要攔截，講緊就係即係講嘅好容易，但係即係大家對於即係伊拉克戰爭嘅時候嗰種飛毛腿導彈同埋嗰個愛國者導彈嘅對決咧，即係令到我哋有一個好樂觀嘅心態嚇。 唔係嗰陣時我都記得有一兩支中咗嘅， 係係係係啊係。但係基本上你但係出嚟嘅結果就係、是、哇，你咁樣攔法可以都係得一兩支中，咁好犀利㗎咯喎嚇。 咁所以咁又的確而且確係好犀利嘅。 咁於是乎，愛國者係好鬼好生意㗎嘛嗰陣係嚇。但係亦都需要知道就係話咧，以愛國者嗰種級數嚟講，去打飛毛腿咧，的而且確係一個比較強的盾對一支比較弱的矛、即係始終嗰個美國的國力和伊拉克佢哋本身擁有嗰種技術能力，即係始終真係有距離。 簡單講啦，飛毛腿導彈係買翻嚟嘅，都唔係佢自己生產嘅、 其實佢甚至乎講佢係一種即係類似一種超級大炮咁樣嘅一種、即係比一個超級大炮可能再勁少少嘅一種裝置，即係嗰種唔係話即係亦都唔會飛得好快嚇嗰一種。咁、你飛毛腿導彈相對嚟講係你甚至乎有可能係比佢飛得更加快嚟去即係追截佢添。但係即係我冇記錯，愛國者嗰啲係講緊每秒係可以去到應該係一兩公里到啦。 佢一定會快過嗰個裝即係裝，一定係快過 嘅。如果你嗰個攔截嗰種愛國者係快過本身嗰個導彈，個出嚟嗰個嘅穩定性高好多嘅、但係嚟緊睇翻朝鮮呢一種呢啲中程甚至乎係完全係洲際彈道導彈咧，係講緊每秒7公里嚇、尤其是洲際彈道導彈。你講緊即係大陸嘅東風五啊，即係嗰啲咁樣嗰啲。然後朝鮮可能去到嚟緊，佢講咧去炸關島啊，甚至乎佢最遠期可以去覆蓋到澳洲嘅佢啲導彈，嗰啲呢啲叫即係洲際長途導彈咧，起碼都每秒係六七公里嘅。咁、你自己本身嗰個薩德系統嗰種導彈，你如果淨係得每秒兩三公里嘅時候，出嚟嗰個準程度同埋個效能係低好多嘅。佢、好你越快係越難攔截嘅，基本上就係、咁除非你自己本身亦都有一個即係呢啲咁，即係你只能夠就係話以一個火箭對火箭。 但係點解我話即係嗰個會快過呢、這個即係嗰個洲際導彈？原因好簡單，因為佢唔需要孭咁多炸藥。佢淨係譬如頭先你講，佢接觸到或者佢感應到，佢唔需要炸到咁勁噶嘛，佢就係炸到個支飛彈得噶啦。係 啦，佢令到佢嗰、那個點燃嘅裝置係失效啦嚇，咁於是乎佢點唔著入邊啲炸藥，咁已經係即係達到目的噶啦。咁你其實就算係針對嗰啲攜帶核彈頭嗰啲都係嘅，你將佢嗰個引爆裝置係能夠摧毀咗、你可能係攜帶到一個好強勁嘅電磁波源，令到佢可以將入邊嘅 electronics 係燒咗，咁其實已經係。亦好有效，咁即係呢個此其一啦。咁另外就係話咧，其實美國啊，亦都發展咗好耐，就是、希望係用激光武器。激光武器就真係能夠即係、可以用光速嘅速度，基本上 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咩叫激光武器 啊？咁用激光嚟做武器啦，咁啊但係就咁嘅。如果你係作為一種防衛機制，就係話咧，你喺地面上用一支好強嘅激光，瞄準到嗰個嘅飛彈。然之後，你希望瞄得嚟咧，一路去一路行嘅時候，一路都瞄住，令到可以咧嗰個嘅激光咧，可以係辣穿、辣爛咗嗰支。 但係佢嗰個激光辣穿係咪等於我哋細路仔嗰陣時攞個放大鏡聚焦嗰、那個？ 你可以都係話啦嚇，都係嗰個原理。但係你嗰個技術要求更高，因為你仲要射，你真係要掂到射中佢之餘，仲要 hold 住一個位，令到佢係一路 辣著佢。 係啦係啦，咁的而且確你見你聽過美國佢自己都曾經試過係攞嚟去打辣人造衛星啦。因為你人造衛星就真係要， 但係人造衛星係做到咗㗎啦，嗰、那個你又都唔需要懷疑嘅。但係嗰個技術嘅同呢個有少少唔同，就係、是、人造衛星嗰個係定個位㗎嘛，你係知道佢走咩位㗎嘛。 而且甚至乎就係話你一時間你 hold 唔到咁耐，你分幾次嚟辣到佢爛為止，因為佢一路喺軌道上面啫嘛。但係而家你要講緊喺十幾分鐘內要解決 嘅，所以我成日講呢個係一個 time constraint 嘅問題，多過係一個咩？因為頭先我哋講咧，基本上已經做到。譬如舉個例。我聽過一隻叫 BX-1 咧，係中國嘅，已經試過射爆過一個太空嘅衛星。 係，咁即係甚至乎中國大陸都有自己嘅即係盤算，有自己嘅發展去搞呢啲咁嘅激光即係反制技術添。咁、但係而家好明顯喺呢次事件度，即係睇到就係話咧，我哋有少少理由去懷疑呢一啲咁樣嘅新一代嘅導彈防衛技術。 其實未是真的太成熟， 未成熟的、 啊、他可能衰在一個位置，就是他可能剛剛那裡真的沒有部署到一些即反、導彈的一些即反彈道導彈、 嗯 另外也可能是他真的原來是 check 不切反應不切，咁而家其實內裏就唔清楚佢究竟發生咩事啦。但係其實你話以美國往績嚟講，而家一度開會就係喺度做緊賽後檢討啦、 嗯， 即係究竟今次衰乜嘢啦？我諗即係似乎係做緊呢樣嘢咯。 係啊，嗱，我相信咧就美國嘅軍方而家都未敢拍心口講話，佢哋可以完全處理到北韓嗰、那個即係。只不過大家都懷疑就係、是，咦？你北韓以你個經濟條件一路都冇呢個能力去做呢樣嘢噶嘛？咁點解突然間突飛猛進可以做到呢？咁呢個謎咧，我相信美國自己而家都拗緊頭嘅。 應該咁講啦，佢哋都喺一個有一個誤差範圍，估住佢可以發展到咩程度。咁但係即係而家好明顯，朝鮮就一路有意去掩藏啲實力，突然之間去 show 一下俾你睇咁樣。即係其實佢背後嗰個發展可能比想象中快，咁一啲都唔奇咯。 咁、呢個亦都證明咗就有陣時呢啲 獨裁國家真係韜光養晦啦， 啲獨裁國家嗰個效率相當之高嘅呢方面啦。OK，、好啦，咁我哋再翻去一個物理學嘅問題。呢一題講呢個問題之前咧，就有一個題外話嘅，就頭先我哋提到嗰個激光嘅武器咧。咁就據呢篇報道講咧，就美國曾經研究過將一個即係類似嘅武器裝喺一個747入邊，就去追蹤嗰個導彈，就射穿佢。咁同埋呢個即係同我問緊嘅問題係有關嘅啦。佢係 ascending missile，、上升緊嘅 因為你拋物線啊嘛，你開頭嗰段你就係由離開自己發射地方上升，跟住去到一個位穩定。 咁呢個原因係咪因為佢初頭佢所謂嗰 ascending 嘅上升個速度嗰陣時係慢少少㗎？ 亦都係，同埋喺敵方嘅領空咁啊，有乜嘢？你有咩污糟邋遢嘢？你自己 食翻佢 嚇。同埋就係即係呢個就一定係最 aggressive 嘅一種防禦方法啦。就即係叫即係。制力於呢一個係即係 未 到，你已經係啦。咁但係需要個技術要求一定係更加高啦。 佢呢度有講嘅，就呢一個計劃已經係 cancel 咗，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太貴。喺實際上操作亦屬極大問題。 因為其實貴在喺嗰個辨認啊。你點知道你喺個軌跡喺好開頭嘅時候，你已經要知道佢係。是飛去你那裡是攻擊你、其實這一種 我可以用一個這樣的類比，我們經常說、我們會不會有這個、小行星撞地球毀滅人類這些東西呢？但是難在什麼呢？難在就是你要在50年之前你已經確認到那顆東西是真的向着我們地球衝過來，然後你及早去毀滅。 為什麼這個這麼難呢？為什麼、 第一就是說始終個誤差要大，你的精確度要高、它究竟是、究竟下譬如說 它這個飛彈是打算是拋物線之後射落海啊，定係射去隔離墨西哥啊，定係真係射去美國本土咧？咁你開頭個軌跡你要 做，甚至佢係咪火係咪飛彈你都唔知啦 嚇。呢、這個亦都係困難啦嚇。佢、會唔會有一啲方法去掩飾咧嚇？佢成個嗰個嘅，因為其實你唔同國家製造飛彈咁，佢可能都有一個唔同嘅速度嘅 profile 嚇、咁因為視乎佢嗰個火箭嘅設計而去定嚇。咁即係具體嚟講，我自己都唔係好識呢啲嘢。咁你就要透過呢一啲咁嘅signature 嚟去辨認佢係咪一支準備嚟攻擊你嘅一個嘅導彈。咁、所以咧，你要去精確驗證，你可能要擺落去嘅間諜衛星嘅數量啊，咁嗰個全天候嘅監察亦都要高，甚至乎你都真係要全天候有啲飛機喺度飛。咁即係貴係貴喺呢一度咯。係 啊， 咁相比之下就係話，如果薩德嚟講，佢基本上就係、是。整個拋物線軌道嚟講，佢就基本上咧上到去最高嗰下，就直接佢跌落嚟嗰下咧，就係個薩德想管嘅範圍啦。 佢咁呢個可以睇到嘅就係話佢唔係睇你最好嘅部分啦。佢係睇到就係你個速度一路去到呢度開始跌翻下降。 其實去到呢度最位係最慢嘅時候嚟嘅。 係啊， 嚇最高你拋物線最高嘅時候一定係最慢嘅。咁、相對嚟講，你要去摧毀佢係相對容易嘅，尤其是如果講緊用激光武器嚇，咁、到佢跌落嚟時候，一定係會越跌越快噶啦。咁、但係咧喺你去由嗰個慢一路去未跌到最快中間呢段下降軌跡嘅時候，亦都有一段時間去趕得切咯。但係其實你話成個過程，如果你話朝鮮飛去關島，就係講緊嗰十零分鐘入邊後邊嗰七八分鐘嘅時間。 咁你諗七八分鐘好快過啫嘛？你七八分鐘嚟講，你做 evacuation 都唔知做啲咩出嚟係咪嚇？好啦，咁你睇到成件事，基本上咧，如果你大家睇落去，係相當之尷尬嘅。咁喺篇文度咧，我覺得最精彩嘅部分係咩咧？ 就同頭先我哋講嘅有關，就係話佢問一個問題，就點解喺呢個上對上嗰一次，唔係呢，就係對上嗰一次嘅時候咧，橫過日本上岸嘅時候咧，係冇做過呢個攔截。嗱，咁我俾個答案你好奸，即係呢個唔係佢講，但係佢俾到我靈感喎。萬一即係射咗個攔截飛彈而失敗嘅時候點算？咁你就更大鑊啦嗰陣時。 係。 所以咧，嗱，佢有試過嘅，嗰個係喺美國自己嘅飛彈。射翻自己嗰陣時候去試驗你睇，咁、大家應該係醒目少少啦，就唔好咁純情。可能有啲佢係唔得，佢冇話俾你聽。 係唔係啊？你嗰個愛國者都衰過好多次嘅。愛國者分幾代噶嘛？ 啊、 其實喺、以色列用嘅時候，那個 generation 到後來而家去到三四，即係其實係即係嗰個精確度係要再提高咯。佢根據翻喺伊拉克失敗經驗，跟住又再提升過噶嘛。即係你甚至乎而家係喺。安裝在台灣裝，即係嗰啲又係比起當年安裝在科威特嗰啲更加，即係 更加精良， 更加啊！咁安裝以色列嗰啲更加先進啦。 咁所以你睇成件事咧，就係、是基本上係冇條件啊，從個政治角度係冇條件去真係去攔截而家呢個北韓嘅、 其實又再 試射， 再就住策略上嚟講咧，如果俾即係其實你問我咧，作為美國去發展呢個導彈防禦系統，如果我好清楚這個飛彈基本上唔係攞嚟去傷人嘅話咧，可能我真係會有得去射先。 係，梗係啦， 因為我可以採集數據， 係 我可以收 data 嚇，我一路去將佢成個監測住，我計即係如果萬一真係監測到嘅話，我將佢成個嗰個速度嗰、那個、那個軌跡啊，成個佢嗰啲可能係個熱量分布諸如此類，用我哋有能力去接收到嘅信息，全部將佢記錄曬，就於是乎就成為咗咧一個。朝鮮導彈的身份證、基本上佢以呢種形式發射嘅，應該就係真係係朝鮮嘅嘢嚟㗎啦。甚至乎日後突然之間喺第二個國家出現咗一種咁嘅 signature， 我知道應該係朝鮮賣俾佢。 唔係，甚至咁加簡，即係重要嘅就係你由呢一扎數據，你可以 trace 翻究竟係咩人幫佢做。 嚇嚇嚇！咁所以你話咧呢一度嚟講，你問我美國係做唔到啊？定係喺度又係調翻轉隱藏實力，做一啲欺敵嘅方法，真係採集數據咧？暫時真係唔知道。即係但係就如果咁快就將佢打落嚟咧，我又會覺得即係會唔會都真係便宜咗佢？ 但係你要留意的問題就係、如果唔打嘅話咧，政治上係失算咯。 係係。 嗱頭先嗰個問題咧，如果我個人嘅答案就係咁嘅。如果我100%肯定。即係呢個當然要求大家個即係技術上嗰個差距相當大啦，我就實打，因為打完之後我有個 談判桌上有個上風， 有個上風喺度嘛，即係根本你威脅到我嘛， 係嚇。 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去到依家咧，我即係如果從呢啲幾個角度分析咧，我覺得係個飛彈系統係未足以100%保證係可以攔截到。咁呢件如果呢個消息即係大家擴散出咧。就引起個恐慌就好大， 係 即係實際上，喂你部署咗都係，喂唔係好肯定得嘅。 咁、最麻煩就係你最後喺嗰個六方會談入邊，你嗰、那個即係嗰個壓力就真係會低咗啲咯。 咁而家冇六方會談㗎啦，而家得美國佬同呢個金將軍傾嘅啫。咁大家傾成點就都唔係呢個節目個範圍入邊啦。咁即係簡單嚟講咧，就以上講嘅場，基本上都唔係一啲太深嘅物理學嘅知識嚟嘅。我諗你教嘅學生都能夠完全掌握，即係如果足夠條件都可以完全掌握。 咁更加多係嗰啲即係科技同埋你話嗰啲時事資料嘅問題嘅啫。 仲有入邊又添咗一個問題咧，就係實際操作啦。譬如如果理論上可行，在實際上我們要做到這個效果那個距離有多遠、我可以告訴你那個距離其實很遠、我可以理論上可以即是說、這個火箭射上來之後我怎麼攔截它、但要做到這件事呢就其實是一個相當之困難的問題的、所以也後面也牽涉了即管理的能力啦譬如說我們現在有養一班即是請一班數學家一班物理學家我怎麼能夠做一個最好快速度的即係個時間可以組合到呢班人去處理曬啲問題，咁好經典嘅就係其實就曼哈頓計劃，幾年間攞即係請一班人翻嚟就可以做到嗰樣嘢。咁你話喺將來可唔可以即係重複翻呢個經驗咧？大家又唔好咁幼稚， 是基本上是很難的，因為沒有那種壓力在那裡，現在沒有這種壓力在那裡。好了，這一部分就像講過了，我都相當之喜歡的原因就是因為裡面都解答了很多疑問。另外一個呢也是相當之時事 的話題了，就是現在吹襲緊呢個加勒比海造成極大的破壞的 Irma， 咁或者佢艾瑪啦。咁其實呢個風暴點解會咁鬼勁嘅？同埋近年點解即係美國啲風暴係咁犀利嘅？ 即係呢度特登抽個風暴題目嚟講咧，咁當然就係香港啱啱都食咗一次10號、一次8號啦。咁澳門啊更加唔使講，如果你睇翻就係個損害更加大。其實當時咧，即係我記得喺電視台都有人去問嘅，就係話：喂，點解突然之間咁樣打法啊？咁係咪即係氣候轉變啊？咁樣。即係對於即係其實後來就天文台都有個答案咧，就係話咁呢啲嘢又唔係話罕見得咁緊要嚇咁。即係以前亦都試過，咁但係即係所以咧，反而我哋就唔會話特登攞即係啱啱喺我哋呢啲南中國海嘅颱風嚟去講，咁但係就攞翻呢個艾瑪呢一啲咁嘅風暴嚟去講，即係其中一個好好笑咧，就係話咧即係大陸環球時報仲喺度取笑美國點解即係咁落後啊，個風都搞唔掂。但係首先咧呢度要搞清楚一樣嘢，加勒比海嗰啲 hurricane 咧係勁過南中國海啲颱風係好好狠多嘅即係點樣多法呢？就係話以呢個艾瑪為例，佢嗰個嘅範圍，你而家睇到個地圖上面，你睇下將佢重疊一下，基本上係成個德州都冚咗一半咁滯啦， 成個佐治亞州，因為睇到曬睇到成個州冚曬。 你想像一下，如果有一個颱風係一次過可以冚住一個廣東省嘅，你 冇喎，而家我哋蘇灣冇， 梗係冇啦，因為其實就南中國海本身嗰個嘅成個地理形勢係孕育唔到咁強嘅風暴嘅，嚇係加勒比海佢自己嗰個地理因素先孕育到咁強。 頭先我講錯咗，佢冚過曬嗰個係成個佛羅里達州。 係啦，咁你諗下以即係呢一個啱啱吹到香港十號風球嗰個風嚟講，嚇，即係我哋香港劃嗰個警戒範圍係一個嘅即係800公里。咁其實呢個風本身已經冚到800公里咁滯，即係成個風佢本身係話800 mile 啊，即係其實佢由左去到右真係非常之闊嘅，比起嗰啲即係颱風同佢講嚟講就小巫見大巫，所以點解要分兩個名咧？咁解啦，大家都係氣旋，點解呢啲又會勁啲？因為呢個叫做 hurricane， 因為佢個風力真係有咁嘅級數。你就算嗰個啱吹嗰十號風球，佢個中心風力都係講緊即係時速百零公里嗰種咁樣嘅數量級啦。呢個係講緊200幾，即係嗰個中心風力。 哇！咁如果撞呢啲撞到澳門，咪冇得整咧？ 唔係你如果好似同一個軌跡咧，香港都死咗啦，都係撞。咁你無論嗰個風暴潮又會勁啲啊，即係然後就即係出嚟嗰個風力個毀壞又會勁啲啊，就唔係淨係一個珠海、澳門停電啦，可能到時係你成個半。 佢而家都講咗噶啦，佢佛羅里達州嗰度講咗嘅就佢哋。即係都準備咗有停電嘅危機。 係啦，咁基本上好話唔好聽，你環球時報寫嗰班人，你自己個政府未必識救呢啲災。我同你講，即係嚇，即係兩，即係完全兩回事咯。呢一種就係、是，咁、即係，但係喺即係再呢度就要真係要講到嗰、那個即係最中心嘅部分。因為呢一個風好勁，勁嗰個地步就係、是、好容易俾人聯想到係一種完美嘅風暴。因為咧大家如果純粹用一個很普通的即是物理學或者地理的知識來估計呢，以這個加勒比海的地理位置的 setting 來講，它產生到這個風暴呢大約最勁呢就是好像這種那麼勁了。咁但係你好人唔出，一出就真係又出到個咁勁，而且甚至乎呢佢會唔會有機會最係即係突破到想像，如果你話以後有多幾個類似咁嘅風，我哋其實就可以話真係可能成個地理氣候有所改變，令到佢超越咗我原先嘅估計。咁佢其實即係佢呢個文章有提到嘅，就係話咧，你要造成一個咁勁嘅風暴，或者其實就像颱風都係嘅，呢氣旋你其實有幾個因素嘅。首先你要個海水要夠暖嚇，咁而且如果你個暖嘅海水嗰、那個唔係淨係面頭嗰陣係。而且有足夠的深度的時候，它亦都可以源源不絕去提供這個的暖流。然後就是說是上面那個大氣的結構呢，亦都不會有那些風切變在那裡阻頭阻勢， 不要有啲好亂嘅氣流，等佢可以咧真係喺一個好不受干擾嘅情況之下去形成，而且有足夠長嘅距離，等佢不斷去累積呢個能量。即係你譬如好似南中國海咁，你點都有個菲律賓啊、台灣隔一隔， 即係基本上陸地係最容易隔噶嘛。 係啦，即係你有山，應該有座山，好容易將佢嗰啲中心個氣流、風眼啲氣流去 cut 斷咗佢嘛。或者將佢成個，譬如台灣嗰啲咁樣嘅中央山脈，將成個嗰個嘅半個颱風嗰啲咁嘅雨帶去隔住咗佢，咁啊，基本上有山有地就擋一擋，就難好多。有地嘅話，冇咗個海洋去為佢提供暖流，有山你話成個氣流結構係擋咗一擋，所以雖然我會咁講嘅，如果你話成個南中國海係冇咗菲律賓、冇咗台灣呢兩嚿嘢攞走咗咧，成個即係吹嚟個香港嗰啲風又會真係勁好多，成笪暖嘅海水喺度，跟住一路嘅源源不絕供給能量，冇嘢擋一擋佢咧，其實差好遠。 但咁實際上佢嗰、那個能量都係嚟自呢個漩渦係嘛？ 最主要就係嗰個暖比較温暖嘅海水出嚟嘅上升氣流，咁然後就如果降仲有冇咁多其他亂七八糟嘅氣流干擾嘅話咧，咁佢就好有效地去形成一個好對稱、好靚嘅氣旋。咁你睇到喺加勒比海度咧，相對嚟講佢就即係比較有個咁嘅條件去造就佢，亦都有個比較長，即係成個地帶好闊啊，亦都可以好儲能量，儲咗好耐。咁所以就出嚟嗰啲風嗰啲級數咧，就勁過曬，即係喺南中國海遇到嗰啲。 其實咁基本上都係因為嗰、那個即係海洋嘅 係啦。咁你可以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哋全球暖化令到成個海洋比以前暖上加暖，咁咪為颱風即係再火上加油咧？咁於是出嚟嘅風就會更加勁。咁究竟我哋個全球暖化有冇令到啲海水暖得更加多咧？咁其中嘅譬如話厄爾尼諾現象咁就會係更加頻密。咁因為咧喺嗰個大約智利啊、秘魯對出嗰個海面咧，就可能因為暖化關係越嚟越更加容易出到啲暖嘅海水，咁啊湧咗過嚟，咁啊厄爾尼諾就更加勁咁。咁你都可以話係可能係真係由全球暖化影響。咁如果另外一個影響就喺加勒比海嗰度啦。如果真係嗰啲海水又暖多啲嘅時候，咁咪啲即係出嚟嘅風暴又會勁啲咯。咁同樣效應係咪都可以出現喺即係南中國海嗰度咧？其實原則上都係嘅。咁但係我會話個效應又未即係冇咁明顯。咁始終真係有個菲律賓啊嗰啲咁樣隔一隔。 咁但係呢個都可以講話自食其果嘅，咁因為你即係累積嚟講，去造成呢個暖化嘅原因都係呢啲新興，即係呢啲係呢啲傳統嘅工業國家啦，美國為首啦，咁所以佢哋食翻呢啲風災，咁呢個亦都係即係相當之有道理嘅。咁但係咧，今次呢、這個Irma 咧，呢個艾瑪咧，就有啲人初頭話咧，佢係俾呢個。即係歷次嘅風暴都更加強嘅，即係而家係五啦最高， 即係只一個強 嘅咁但係就即係有啲人話係六咯。咁呢個即係諗法咧，我相信亦都係基於頭先我哋講嗰個即係全球暖化導致到呢、這個呢啲 hurricane 嘅威力嘅。 咁啊，而家佢哋就想問係想答呢個問題咯，究竟係唔係真係一個即係呢一個颱風 Irma 係咪就係一個全球暖化嘅 結果 嚇？即係大家係問緊呢個問題嘅咁但係你話即係如果我純粹直覺估，我覺得係有關聯嘅。 但係個關聯你亦都要問一個即係更加深嘅問題，就係有幾多嘛？你咪即係唯一嘅因素，定係還是你佢有幾個嘢夾埋，佢只係即係將你再推上少少。 係咁其中而家揾把即係再要進，即係你要進一步再測度啦，係唔係？而家呢一個。周圍呢一個環境，加勒比海呢個環境，真係比我哋原先估計嘅暖化係更加暖。佢嗰個海水無論温度又好，暖水覆蓋嘅範圍同個無論係一個平面上嘅範圍，定係一個中心上嘅範圍，即係一個即係深度啊，係咪都係覆源得更加闊？如果係話，其實就係一個全球暖化嘅一個即係更加貼近。 我相信頭先你啲數據就佢哋都掌握到㗎啦。你 唔係講嘅容易，其實實際上度你又真係你又要真係。即係摸一次好深入先得嘅，因為你要同一時間去 即係咁多個點，咁多個點，你都要測試。 係啦，即係你 即係講到就係話，你可唔可以同時間呢度有即係起碼十幾廿艘嘅海洋探測船喺大概同一個時間真係度下個成個海洋嘅温度分布？咁你未有咁嘅 project 去做啊嘛？而家其實 好嗱，咁我哋今日咧就即係時間過得好快啦，咁講到呢度已經超咗時啦。咁就因為個原因就係兩個新聞本身都係相當之趣味性強啊。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